有老门官老爷与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乃是东阁之母春梅之娘，我一定要见 王下阵。 马爷他就会见您了， 但愿如此。 呀，驸马爷等，不管什么东阁之母、春梅之娘，你们远道而来，赏你们文衣一锭，衣服三套，快快的走去。 我千里而来，岂为了一两衣服啊？你呀，你快快收回去吧。 要救我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哎呀，陈夫人，您还是跟他们说了实话吧。 事到如今只好如此。马门官，你当我是何人到此啊？ 你是哪国？ 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 你住口！说国家驸马没有原配夫人，就是国有原配夫人到来，不是乘车就是坐轿，哪能像你这样狼狈的样儿啊？ 他不与我通禀，这便如何是好啊？我自有道理。大门官，我来问你，你家驸马初一十五可曾拜庙上香啊？ 正要拜庙上香。 这就好了，如此说来就用不着你去通禀，但等你家驸马拜庙上香之时，我一把拉住轿杆，想着恩爱不过我们夫妻，你这小小的门官啊，当地臣也听过一句话，不成也听我一句话，张伯伯，我们暂且回去了吧。 哎呀，门官老爷啊，门官老爷，你想啊，这恩爱不过人家夫妻，日后人家夫妻见了面，你这小小的门官当得成也再人一句话，当不成也再人一句话。门官老爷，您的前程要紧的。 哎呀，是啊，这恩爱不过他们夫妻，倘若日后夫妻见面，我这小小的门官也能担当得起。哎呀，这有了，明日就是我家驸马寿诞之日，他若不知，定是冒认官亲。品夫人，明日辞职宫有一件大喜之事，你可知道啊？ 我怎地不知？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 果然是夫人到了，小人多有得罪的呀。 快起来。 多谢夫人。 就该让我们进去相认才是啊。 夫人，驸马吩咐下来不让小人再去通禀，倘若放你们进去，小人担待不起。 门官老爷，这个主意您可得给想啊。 哎，这夫人要见驸马却也不难，你要我说 娘 舍什么？ 舍下半幅罗裙 啊！要他何用啊？ 驸马怪罪下来，小人也好大罪呀、啊！ 不明所理呀！难道说我的夫是千古人，倒叫我心不定情？你且在门外等，叫东阁或春梅随娘娘去，奈何叫我去半步说说。

呀妈呀，不若将他们忍下，岂不丢了头上的乌纱，身上的锦袍，美貌的公主啊。 擅闯宫院，辱骂朝官。

忙啊，驸马来喊呐！来来来，请上手握一把 野马来。老兄弟，那是三朝元老，都可我担待不起呀、啊。 当得的呀、啊。 是是你不敢当啊？ 子母不敢当， 还是免了你好啊？ 打老虎我绝不公。 当免了吧， 黄忠。丹田上， 哎呀妈呀！老兄弟厚礼，本宫一能收下。 莫非嫌弃不成？ 这个啊，如此配灵了，于是一旦收下。 是。 老相爷，请到东厅一宴呐。 怎么高兴嘛？ 是啊。 哪里老虎，我的人生正多。与他们有些不便， 以老相爷之见呢？ 以我之见嘛，我看此处我早已清楚。 好，就依老相爷在此处设宴，本宫亲自把掌 摆下就是。 是，有酒宴摆下， 是 酒宴摆下呀。相爷请酒， 驸马请酒。 老相爷，为何饮酒不乐呀？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呐、 啊。哦，寡酒难饮。是 有 换宫娥才女歌舞一番。 是， 慢来慢来，怎么歌舞嘛？ 是啊， 老夫我看你都厌烦了啊。 你我吟诗答对，好是不好？ 怎么出诗答对？ 是啊， 老夫我的学术才情恐怕是对答不上啊。 老相爷特遣了，以老相爷之见呢？ 以我之见呢？老夫我一生爱听乡下歌词，实在在堂街之上有一女子唱的那歌词倒也入耳中听，何不将她唤进宫来唱上一唱啊？ 村歌土调不听也罢。 怎么驸马你来进三载身居宫院，连这村歌土调都不愿听了吗？ 好好好，就依老相爷。女士 有 长街去找。 是， 慢来慢来，应当驸马守旦之日，宫里人是忙得很，何不叫我老管家去上一趟啊？ 有劳贵官。 黄忠， 有， 去至长街之上，将那个唱歌词的找来，快去。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 老相爷，请酒。 请酒。啊，驸马，老夫我见望，你是哪里人士啊？ 本宫是湖广郡州人士。 湖广郡州，不错不错。你们哪里都出了些什么人才呢？ 我们哪里读书才子十有八九。 哦，读书之人十有八九，真不愧是礼仪之乡啊。 本来是礼仪之乡嘛。 若不是礼仪之乡，哪能出驸马你这样礼仪之人呐、 啊？老相爷，夸奖了，请酒， 请酒， 随我来。 见过相爷。 参见相爷。 见过驸马。 参见驸马。 来来来， 慢来慢来，驸

这样荒年侍奉而老，养育子女是真正的少有。可叹他的儿老盘子不归，只落得饥寒而真死。阿驸马，阿陈驸马， 老相爷，哦，老相爷， 你这是怎么样了啊？ 食材饮料冷酒，肚腹有些疼痛。 哦，你的肚腹疼痛。 是啊， 你的肚腹疼痛啊，我倒会治啊。 怎么，老相爷会治？你与我治上一治。 我与你治上一治啊。列位大人进了。今当驸马寿诞之日，我等前来拜寿，他坐在上面是大模大样，样样不才，分明是看不起我们。我们大家都散去了吧。 列位大人请坐。哎， 都散去了吧。 列位大人请坐。老相爷，老相爷，莫非你吃醉了我？ 怎么，我吃醉了？ 哎，你吃醉了。 你的病呢？ 哥哥，老相爷，你治的好。 哦，他唱的好。 我说这治的好。 唱的好，咱就接着往下听啊，你就往下唱啊，唱啊，唱啊。 治的好。 相识累了，王忠 有 带他到廊下歇息。 是，随我来。 谢相爷， 让你歇息去吧。才这个歌词唱的是十分凄惨，听了之后啊，倒替我们这居官的可叹呐、 啊。可叹何来？ 可叹他的丈夫中了状元，就连七尺二郎都不认了。若是做了宰相啊，就连他家的祖坟都不记了。 主公，老相爷说的对呀，说的对呀。 驸马。若是你，你忍也不忍呐、 啊？本宫也无有此事啊。 无有此事。 无有此事。 阿福妈，这酒实在是寒了啊。 你是 有 换暖酒前来。 是。 福妈，请到这厢来。 老相爷讲说什么？ 福妈，食材唱歌词的言道，她的丈夫也是居官的，你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 本宫哪里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 怎么你不晓得？ 我不晓得。 你不晓得吗？我倒晓得。 怎么老相爷晓得他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 我看他们就是你。 这个 你心里不难过，我叫我说明了不 成？ 我叫我说明了不成？ 莫非你吃醉了不成？ 我吃醉了。 吃醉。 妈，像他们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找进京来，你就该将他们人下，不念金法之气，看在下世的儿老和你那孤苦的孩儿，来来来，还是将他们认下了吧。 本宫得中之时也曾奏明圣上，家中举根无后，哪里有什么妻子儿郎，找到此处万无此事啊。 万无此事。 万无此事。 你不相认吗？我倒明白了。 老小爷明不过来。 一则你怕万岁之道降下欺君之罪，二则你我弟子抱着你们二人打赌之事。哎，这倒不妨，只要你将他们母子三人认得下，等我弟子抱着陈州放粮回来，我与你二人结合之事，同去金殿东奔，万岁若是降罪嘛，也罢。听着老夫的前程，要与你担待，担待。 哼，老相爷一说，本宫我也明白了。 你明白何来？ 分明是你与弟子包拯定下一计，要加害本宫，也说是也不是。 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们夫妻团圆，怎么到无赖求我来了？真正的不识好歹。 本宫之事不劳相爷多管。 啊，陈驸马，还是将他们认下了吧。 要认你去认吧。 啊，我认他做什么？ 你不会将他认下，带回府去，闷赖之时叫他唱上几段歌词，岂不是好？ 我才苦口婆心你不听，咬定牙关不认亲，是你这负义的人良心丧尽。真是坏了良心了，换香莲快来。 香莲快来。 看见相爷。 老夫好言相劝他是执意不听，事到如今你就告他去吧。 我到哪里去告啊？ 我弟子包拯不久就要回京，你拦轿喊冤一告便准。 将那包相爷还得朝来，定是前呼后拥，我是逆流之辈，也爱及不上啊。 爱及不上啊。 我有陈状，我是怎样的告发你？ 这陈状嘛，有了，得老夫拨着小扇一把，乃是我弟子包拯亲手所写，你拿去顶在头上，拦轿喊冤，开刀刃往朝马喊，认识我的小扇，你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一告便准。趁我在此，你就出宫去吧。 如此多谢相爷。我这小扇拿在手，包相爷那里 Thank you. 保得他铁岭关，长江冷眼关谢斗，汉儿横回府， 顺教回府。 这个老儿怒气冲冲出这宫去，此事有些不妥呀。陆一旭， 有。 去我打听一封送至野乌斯衙门，叫他父子三人离开出将军部，无得有误。 遵旨。 此事不被天子知道，便将我七斩之罪呀。倒不如斩草除根。 启禀驸马，你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 好，去我刚到过来，唤韩琦进见。 是，韩琦进见呐。 哎 自你进宫以来，本宫待你如何？ 待小人恩重如山。 如今本宫有一为难之事，要差你去办。 驸马有苦差遣。 韩琦，郡州来了母子三人，还是本宫我的仇人到了，你将他们赶出西门以外。这里有刚刀一把，命你追至中途，将他母子三。人杀死， 臣不。 怎么，你敢抗命不遵？ 小人冤枉。 这边才是，快去，抓来。我命你追杀他母和子，回来时我这钢刀之下。 听众朋友，刘平等演唱的评剧《秦香莲》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杜十娘》。

几年时光，黑龙女盛应龙招亲疆场，随夫婿和亲属前来投堂，定然是武艺出众人才好，定然是深明大义非寻常，现如今两军对垒战场上啊，刀对刀来枪对枪，水来用土填，兵来派将挡，做元帅靠的是将广兵强，一得全兵可难求一。 刚才是李依兰演唱的《樊梨花展子》，最后呢，请听她演唱的《花为媒》。李依兰等演唱的评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我那没碰着了。 不，我不能开侬。今朝我姑姑的木头弄了。 我晓得，那姑姑出去了。 不，我不能开，已经夜深了，我也已经困了。 师傅，我求求侬，侬开一开。 不，我不能开，侬走吧。 我晓得了，方才我弟弟到过此地了，侬变心了。 啊？侬讲啥？ 那侬为啥不开呢？侬可晓得我？ 少爷。侬饶了我吧，此地不是侬的周公馆，侬饶了我吧。 师傅，侬开啊，侬开一开啊。 哦，难道侬今朝一日天自家闯了个祸还不晓得吗？ 我晓得，我晓得错了，所以我想见一见侬，我想看一看侬。 好吧，有啥闲话明朝讲，到了明天啥个都依侬，侬走吧。 明朝？ 嗯。 真的明朝？ 真的，我不骗侬，侬走吧。 好，就明朝吧。那我走了。 别，侬走了，也真的走了。啊！啊！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不当心滴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病。侬走吧，病。 我闯了关一场是吧？ 病，侬不能关闯，侬不能关闯啊！ 师傅， 病，侬饶了我吧，侬不能忍忍啊，病。 师傅，我们两个好。 我听。有人来了，是我姑姑回来了，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侬哪能才回来呀？ 是我姑姑。 我就要到矿上去了，侬看看我。 哎呀，那让我走，那不能上个面走，要碰上了。 把我拉妹妹房间里。 哎呀，伊拉又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不能跳。 哎呀，我去弄。 开窗，哪能开不开了？开不开了？上吊卡多一朵，快上吊多一朵，多一朵，多一朵。 快点！ 啊，过来拿呀！ 拿！拿！拿！我家里有了鸡呀！ 啊，姑姑啊，啥年嘛？ 对， 是嘛？ 哎呀，大爷，你放开！你不能到那开门见我！ 能不能啊？姑姑啊， 不能不能！我要跟侬走， 放 放 死呀！ 救命！ 哪能不能 啊？ 你这个糊涂东西呀！侬快走啊！ 听到 快走啊！ 哦，爹，哦，爹，快过来呀！ Thank you. 美女，有人吗？ 老爷， 叫了侬半天了。 因为外面雨大，所以听不见老爷喊的声音嘛。 太太呢？ 上楼困了。 你少爷呢？ 也困了。 杜少爷呢？ 出去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由司凤管，今天司凤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是是是。 哎，这间房子里。到哪里去了？ 心里闷，出去走走。 敌人来了，还出去走走？ 嗯，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撒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向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向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 英儿，敌人来，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我在今朝夜里向两点半钟，还有一班夜车。我打算现在就要走。 现在？ 嗯。 就这能接吗？ 是的。 妈，英儿，外面在落雨啊，半夜三更出去不便当嘛。 对呀、啊，我想现在就走，明早一早能够到了，寻起人来比较方便。对呀、啊，介绍信呢？ 信啊，是王氏做了。 我去弄。 慢。大爷。侬到书房里跟我一封信弄来好吗？ 好。 对了， 对呀， 等一等，侬陪伊到楼浪向去啊，叫底下人好好的伺候伊。侬过来，过来，叫底下人要当心一点，啊。伊刚刚从外面回来，啥淋子一夜天的雨，讲闲话也很奇怪。我看不是好意量。我老了，我要我家里是平平安安。 爹、啊，侬放心吧，事体会得过去的。 不，事体没得人记得。我今天觉得做人不容易呀、啊，很不容易。哦，冰儿，侬到矿浪乡去锻炼锻炼也好。哦，我现在有一样东西要给侬，这块钥匙侬弄好，等一会侬到书房里，书桌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杆手枪，侬带了身边。可是不能够闯祸啊！ 枪，哦， 心辣子的。 嗯，冰儿，侬拿了心好好的去吧。万一侬也应该到楼浪去歇歇了。 嗯，照敌人讲，侬是一定要走了。 嗯，心拿拨我吧。 我问侬，侬刚才到啥地方去了？ 侬心里想找门吧，想不到多门了。 哦，侬还是到司凤的屋里去。 嗯，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侬打算哪能啊？ 哼，没啥哪能。我问侬，侬走了以后， 预备侬伊哪能啊？ 伊有，我带伊结婚。 结婚？侬母亲呢？ 以后再讲。 行，侬今朝夜里只要不走，侬母亲的地方有我替侬去想办法。 哼，不必了。这个是一桩正大光明的事体，我辣辣随便啥人面前，我都能够讲得出。 嘿，侬想过吗？侬走了以后，我又会哪能？ 我不晓得。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 弟子我亏你哪能说出口，你忘了自己才是有罪的人，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你忘了我们一生恩心高气傲不负人，今朝低声下气向你求，这家庭我再也不愿等我去，你不亲的手，我难受。他怕我翻开他的痛疮簿，要人家把我当作是 在我大四分家回来，这恳求你不要将我丢。 我可能疯了，走，我求到你那去。 这点能讨厌我吗？ 我不像是一个明白人，给我滚开！ 侬是讨厌我吗？刚才我来农家，看见侬同师傅。 我到农家去过了。 看侬从窗口里跳进去。我在窗口外头等了侬半天， 我啥辰光走的？ 一直等到侬夜走的。 早上说这个窗是侬关的。 是我关的。 想不到侬是搿能一个寡妇，侬是一个疯子。 侬想哪能？ 我想侬死。 太太请安来的，刚刚在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看见太太的大少爷了张超，所以我没得进来。 侬来做啥？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因为大少爷吃饱之后，今朝夜里向才跑到我屋里。既然太太也去过了，我不必多讲了。 侬预备哪能？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 老爷困了，侬叫伊做啥？ 没啥，要是太太愿意呗，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 讲吧，也许可以帮侬一点忙。 好，要是太太愿意做主，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我再给太太烧一口饭啊。 侬以为我？ 好， 没啥。 好，谢太太。那么请侬改一个日家吧， 后天来吧。 好，谢太太。哦，我倒忘记了。太太，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拨我的100块洋钿，拨我这个大少爷已经还拨那二少爷了。 哪个少爷？ 就是大汉我的宝贝儿子。 大老子的， 侬哪能不得进来的？ 铁门关了，叫我开翻墙头进来。 侬来做啥？事我哪能了？ 没寻到，妈回来门口等呢。 哎，这个事体侬不要管啊，事我会得来的。此地真假事体，我统统搞好了。你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等一等，侬听我拿此地的大少爷寻得来， 侬要预备哪能？ 我一讲几句闲话， 大概侬又要。 侬行不定， 有鬼！侬请大少爷来，由我来处理不要紧的。 我乖着侬听，要是侬不拿人寻来，这个人就丢了，侬可要当心点。叫伊拉拿铁门打开，让马进来。 好好好，我这种招牌啊，摆好子，我马上就要走了。小王八蛋， 侬是啥人？ 是我的姑姑。 你要寻你大少爷吗？可是伊要上车了。 啊？伊要跑了吗？好，侬倒还蛮吃力。侬叫这个太太走开，我要同侬讲闲话。好，请侬到楼上去吧。 好一个混账 们的车门太容易，奴奴你穷应该个女儿心开心，孤儿心不负责任的丢一笔，我已在琵琶心不用，我晓得那为啥到此地花路刚到路出来要再要杀十里命。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知道这事在你家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我早就一刀开了你，可是我这宝贵生命不值得为你这短线的狗东西。告诉侬，侬的性命会掌握在我的手，我能够信好福气，欢迎接受我生命，我本当早就不想活下去，我活着为了是爱死亡。呸！那你为啥不正大光明混来的？因为我家庭不允许，爹爹管教有年龄，有名声的大家庭不允许我与师傅在一起，所以你一面真心表示爱师傅，好干出荒唐坏事体，一面又想到有名声的大家庭，你父亲的家业无体面，要是你家中逼你领套气，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把师傅来抛弃。 啊，不，不是的。 用不得这样假惺惺，我早就看透你用意，你休想我为上你的当， 侬相信我不敢假侬骗， 侬不是要跑了吗？ 这是我预先有计划。好一个不当是造孽，休想趁势到出气。 我离开家庭并不是为了避开侬，这是我老早有旨意，我想设法离开我父亲，有机会再在四凤等一起。 侬真的想娶四凤吗？ 侬相信我，我是真心。 四凤是一个痴心姑娘，伊再也不会嫁第二个人了。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等我到了矿上以后，过一两个月，我再想办法对四凤去。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 那我此地写好一封信，就是为了这个事体，我要把他师翁看的，侬拿去看吧。 不要看，我没功夫看。 啊，那有啥办法呢？我只有提了一个证明了，我晓得侬身边有啥人的家伙，我现在的生命还在侬的手里呀。 这家董少爷，事体就有可能了了吗？侬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拿我的妹妹来嫁拨侬呢？ 那侬要我哪能呢？ 我要侬的命啊！恨不得一枪杀了他。 来吧。 定是要伤我娘的心。 侬眼 睛张开来吧。 啊，能做啥？ 没啥，只要你带四凤好好的过年家，我就娘了你这条狗性命。 哦，这个点侬相信我， 不要多讲，那我慢慢去寻得来。 四凤， 嗯， 伊没来啊？ 啊？我同五妈辣辣雨头里寻过伊两个多钟头了，不辣辣此地，辣啥地方？ 四凤又没到此地来，那伊到啥地方去了？哦，伊会不会？ 不会。侬以为伊会寻仙吗？ 伊会个，伊性子强，伊可能 少装腔。我妹妹一定辣辣此地，侬不要骗我，我有交差。我一个 真的没来， 我妹妹一定辣此地。 哦，没得行。我听啊，师傅来了。哦，请侬到饭厅里去等一等吧。伊再要寻不去惊吓了。走吧， 爸， 师傅， 爸， 师傅， 我看见侬正立了三江码头。 我两只手冰冷，我心里是危险，我替侬去买一件衣裳来捂一捂。 宝贝，侬让我看看你，这一啥事好比三年长，我一头冲出家门口，昏昏沉沉，不知跑到啥地方。只听见后面娘亲喊，又听见雷声隆隆响。大雨倾盆当头啊，我不知啥来不觉啦。屋里糊涂莫进花园里，走到哪？藤路家乡地干旁，我想在地心之下是神仙。 师傅，侬不认识呀？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 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 爹，我只希望侬带我走，与我一起生活奔他乡。 叫我带了侬走。 爹，侬不带我走，我也没办法了。爹，侬明天带我走吧。 好吧。 侬不肯吗？ 不，师傅，我你现在就走。 现在就走？ 嗯，本当我想一个人先走，过一日再来接侬，可是现在啊不必了。 真的？是真的吗，爸？ 嗯，是真的。 爸，侬真是一个好人，侬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侬救了我了呗， 师傅，我你两个人永远辣辣一起。 对，离开了此地，永远也不分开了。你走吧。 师傅，阿拉不能走之前，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 见一个人？ 嗯，我姑姑。 姑姑。 阿拉饭厅里。 不能见，伊会得害侬，伊会得打侬，不能见。 不要紧，我已经见过一个面了，我要叫伊晓得。我是真心真意的对着侬， 爹，可是侬要， 否则我也走不脱。陆大海，大海，大海，耶， 人到啥地方去了？ 没人算了，呸，你快走吧，不要去等伊了。 在。 妈，凤儿，妈，凤儿啊，我为啥早点不告诉你？王妈太无语，我没想到你会走这条路。 妈，我已经对伊讲好了，让伊先走吧，随后再来接四凤妹妹走。 啥？接四凤走？ 妈妈，你相信我。 你们在一起，我。我们能跟， 妈能。 凤儿，我能跟他去吗？快随为娘走家走。妈，你不能这样做。难道你真要和我急死你女儿把命丢？ 妈妈，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因此我心里来委屈，事体闹到这地步，再要闹大更难走。 是啊，事情闹大难罢休，不能在此多停留。凤儿，我宁可没有。家走，大海， 哎， 怕四凤走不动了，侬去叫部车子。凤儿，走吧。妈，别，凤儿， 四凤， 侬醒醒， 四凤，妹妹， 凤儿，醒醒啊， 四凤， 妈儿啊，不要挂为 你走吧。 我不能走，不能 子妈，我此心已经许了他，哪怕是狐狸死里也要跟他走。 妈妈， 要是侬坚决不肯帮，我们只能自己走。 不能的，妈，侬放了吧。 妈，事体既然这能了，侬就让伊拉走吧。 听孩子们声声求亲娘，不由我人人心酸痛头啊！天晓得啥人做的孽，造下了万恶人生。我的孩子们都是没有人，不应该苦人我几把心伤，要是我让他们一起走，我晓得这样的人苦难不让。好吧，天啊，侬要不来就不我，哪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有你是我一人傻，可也应该我一人打。一切如果由我担当， 妈，我在想啥？没啥，走吧。 是，辰光不早了，我你走。 哦，妈，走了。龙儿，第一次走是偷偷地走， 哦， 千万不要惊动别人。大海， 哎。 我去叫部车子，我要回去，我送伊拉上车。 哦， 凤儿妈，让妈来亲一亲。妈，侬让我也看一看。 妈妈， 今朝里娘唱啊。希望那越走越自由，永远不要再见我。 这个是为啥吗？ 今生今世 告诉那女人不是好欺负的，春儿，我 去问师傅，要同侬哥哥走了。 师傅，侬讲啊，侬讲，侬要嫁拨我呢？ 啊，师傅，侬，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侬以为聪弟弟答应？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讲呀，侬为啥不开口啦？聪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父愿意，哥哥，只要侬好好待待师父，侬拿伊带走吧，我没啥。 哦，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也蛮难啊。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他被你父亲掌门死十八年，半日子也过活泥路，只有女眷周家洞少爷，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占有了我，又把别人爱，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 侬不要去听伊，伊拉发疯了。 哼，你这个虚伪脏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父，你把我杀成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是你欺骗了你的弟，是你杜少爷来欺骗了我。 妈， 师傅，侬不要去听伊，我们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侬走不脱了。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快点！ 不许 吧，你走吧，老爷来 着， 快点！ 不许， 侬看，伊来了。 侬那叫啥？我还不去休息吧。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 亲戚？啊？这个是做啥？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来呀、啊，来呀、啊，来叫一声爹呀！哦，对，侬回来见见你的老太太。 嗯。 并，我带上侬的父亲也来见见侬的娘。 士兵。士兵。 士兵。 侬还是到周家来了。 啊，伊就是士兵。 不是的，那弄错了。不是的。 他的是平儿。的生生恩娘 啊 啊！不，爹娘，不，爹不是了。 你的娘亲没死。 不，不是他，他不是我的生生娘。 胡说！侬不要以为同师父一个娘来呀，觉得礼上是无光了，他就是你的生生娘，难道说你天人神心东八九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是对不起亲侬原谅。有不到的地方，以后就让平儿来补帮侬。平儿，据我了，见见侬的娘亲。 妈， 平儿， 天呀！ 师傅，师傅。 为啥要养我？

Thank you. 青山是做梦长，昏沉沉一步在黄桥边。 去讨草，我为你先牺牲命财。去增加把法海里些子也当了真，一去金山无踪影，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马内娃带着青娥去幸福塞满金山。 再请听董科弟演唱的《二堂放子》。 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莉、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梁女士，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